今天我们有这么好的机缘，在美国金总学会与大家研习《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我们知道古大德常说，佛法大海，性为能入，智为能度，由此可知，世尊一代十教，也就是49年所说的一切经，般若占的时间最长，分量也最重，由此可知，佛法的教学是以般若智慧为主。净土法门往往有一些人误会，修净土的人疏忽了般若智慧，这个看法是不正确的。我们在《弥陀经》上看到，世尊为了宣扬这个法门，特地叫做智慧第一的舍利弗尊者告诉他，在菩萨众里面，我们看到智慧第一的文殊大师为弥陀经菩萨众的第一上首。由此可知，如果不是真实的大智，是很难接受这个法门。因此智慧能度对净宗来说是非常恰当的一句话。今天为大家介绍这一部心经。心经历代翻译一共有14种，常见的有7种。现在我们采取的是玄奘大师的译本，也是流通最广的本子。这个经本在中国普遍为各宗各派选为朝暮课诵，由此可知，心经在整个佛教里面所占的地位。因为我们的时间有限， 对此虽然不能够详细来说，但一定啊会把精要之处提出来啊，向大家做一个简报。首先我们看经题，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整个经题八个字可以把它分为四个段落来看。般若是第一段，波罗蜜多是第二段，心是第三段，经是第四段。般若是梵语，也就是古印度的言语。翻成中国的意思是智慧。我们为什么当年已经不把它直接翻成智慧？这是在翻经体例里面有所谓啊，五不翻。这个五不翻呢，第一个是秘密。我们看到佛经里面许多的咒语都是音译的啊，没有把它的意思翻出来，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呢是含多义啊，在我们中国找不到适当的词汇，那么我们就用音译，然后再加以解释。像不切凡啊，这个意思，这个名相里面含着有很多的意思。第三种呢，中国没有的啊，譬如经上讲的阎浮提啊，阎浮提是树的名称啊，是树木的名称。那么这个树木，这个植物啊，中国没有，所以呢就用这个音译了。第四是圣果。第五种啊是属于尊重，这个般若波罗蜜是属于尊重不凡。在这个讲义里面有一个表解，简单的解释般若这个名相的含义。通常说般若有三个意思，第一个是实相，相是相状，实相啊，就是真实的样子。第二种呢，观照般若，也就是实相之用。第三种啊，是文字般若。在佛经里面可以说是整个经典的文字都是属于文字般若，它的别名很多， 像经上讲的真心实相自信清净心如来藏如如实际一尘化性熟楞严中道毕竟空等等，为什么一桩事情佛要说出这么许多的名字呢？这是佛陀说法的善巧方便。佛告诉我们，最重要的是要我们会通佛说法的意趣，不可以执着名相。名相只是工具、手段而已。因此，佛说出许许多多的名词，让我们在名相当中啊，体会真实的意趣。这都论上说一句句子非常好，他说般若是一法，佛说种名，随住众生类为之立名字。这首句子非常重要，使我们了解佛为一切众生的说经，建立许许多多名词术语的因由。通常我们用智慧来翻这个般若，智是照见的意思，慧是鉴别的意思，所以智也有决断啊，智能断，慧能解，照了一切法实实在在不可得，通达一切法确实无有障碍，这是真正的智慧。波罗蜜多啊，后面这一句啊，波罗蜜多，这也是梵语音译。波罗翻作彼岸，蜜多翻作道，合起来呢是彼岸道。那么这是外国的文法啊，按照中国的文法来说呢，应该倒过来讲，是道彼岸啊，他们说彼岸道。 这句话的意义与我们中国成语里面的所谓的道家这个意思很接近。中国人凡是一桩事情做到非常纯熟非常圆满的时候都说道家了。啊，譬如画画，画画的功夫成熟了，我们说画家，他的功夫到家了。啊，烹人，我们说炒个菜，啊，他的菜炒的，哎，也到家了，功夫到家了。那么换一句话说，这个波罗蜜多的意义，就是我们常讲的究竟圆满。那么般若波罗蜜多合起来讲呢，就是究竟圆满的智慧，可见得这个与一般智慧是有差别的。梵文里面这个道彼岸呢，它到底包含哪些意思？古人注解里面呢有说，把生死比作此岸，将涅槃呢比方作彼岸。那么换一句话说，我们用般若的这个就是究竟圆满的智慧，才能够离开生死，证得大涅槃的彼岸。在佛法修学过程当中，佛在经论上里面常常说到，凡夫修行成佛需要经过三大阿僧祇劫，这个数字要用现代人的说法呢，说是天文数字。时间呢，不是用年月日来计算的，是用劫来计算的，要三个阿僧祇劫。佛在经上常说，我们每一位同修过去生中无量劫来都曾经闻法修行，所以才有这样殊胜的善根，福德因缘，能闻到世尊在一生当中所说究竟圆满的大法。那么既然过去生中无量劫的修行，为什么我们还没有成佛呢？诸位要明了一个事实，佛法里面 所讲的三大阿僧祇劫，要知道它从哪里算起。以小乘来说，是说从证得出国须陀洹那一天算起。那么换一句话说，虽有修行而没有证得出国，那都不算。这样我们才真的恍然大悟，因为我们无量界一直到今天，虽然每一界修行，可是从来没有一次证得了出国。为什么呢？假如证得出国，你就决定不会退转了。出国叫位不退，所以从这一天呢开始算起啊，经历三大阿僧祇劫成就佛道了。这表解里面也列得很详细，三贤列一个阿僧祇劫，三贤是说的是住是行是回向，菩萨这三十个位次。那么这是道立威，伏烦恼啊，道立威啊，被烦恼伏啊，这叫圆般若蜜啊，距离究竟圆满的智慧呀还远啊。为什么呢？因为烦恼把智慧障碍住了。智慧虽然本有，因为有烦恼，所以智慧不能显现。第二个阿僧祇劫是从初地到七地，这个道理增长了，有能力伏烦恼了，所以叫做尽般若蜜啊，对于究竟圆满的智慧呀，越来越接近了。那么到八地、九地、十地这三个位次，也要经历一个阿僧祇劫，禅定、智慧力量都很强，所以能够把烦恼啊伏断。那么这个叫做大般若蜜。了解里面所列的这个三大阿僧祇劫菩萨的位次，在四教里面呢，这是属于别教，经题第三个第三段呢是心，这个字是中文，自古以来解释这个字的意思很多，二十一六百卷的经要这个说法比较圆满，在世尊所说一切经里面，大般若经分量 相当重。宜城中文的总有600卷，在中文所以一切经中，它的分量最大。这一部心经呢，就是600卷的精要，600卷的纲领，600卷的精华。所以这是大般若经的中心，也比喻人的心脏啊，心脏在整个身体里面它的地位非常重要啊，心脏要停止跳动了，那么这个人就宣告死亡了啊，也有比喻的意思。幕后啊，这个金子，这是同体啊，前面7个字是别体，这是同体。佛说这个一切经呢，都称之为经。梵语称为修多罗，简单的解释，这也就是自古以来注经的大德、讲经的大德们最常用的是观摄常法。观是贯穿所说的义理，摄呢是摄持所化的众生。观这一个字，世间里面好的文字可以说都能够做到。譬如我们中国人常读的古文观止啊，这是古人的著作，精选300多篇，编成这个集子。这里面所精选的文章，对于“观”这个字，确实都做到了。但是“摄”就比较难了。啊，摄这个意思是使读者不读不念，欲罢不能。像这个此题习真一样，有这种力量。世间好的文学确实有摄持的力量存在，但是它毕竟有限，有好的文学著作，我们看了一遍还想看第二遍，看了第二遍还想看第三遍。但是我们如果认真去看个10遍、20遍、30遍之后， 就不想再看了。那么这就是说，他摄持的力量啊有限，不像佛的经典。佛的经典任何一部经都具有这种能力，从你初发心一直到成佛都不一样。这一层凡是深入经藏的同学相信都能够体会，常是古今不一，我们所谓是真理长存，法是远近同尊，远是古时候三千年前释迦牟尼佛的时代，今是现在啊。换一句话说，他的存在确实是超越了时间与空间，这就是现在人所说的真理。佛法称之为经啊，这部经里面所说的就是究竟圆满的智慧。